第二節又翻嚟，今次咧就到阿少少咁咧，再賣多次廣告。佢係做網頁嘅，我星期二得到個網頁咧，就佢幫我寫嘅，寫得非常好。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如果有需要嘅話 ，PM 我。咁咧，因為佢係做 freelance 嘅，就可以跟佢學又得。咁佢一個相當勤力同埋咧自學嘅人嚟嘅。咁啊，冇做嘢幾年，咁啊，唔知係咪？撞鬼啊！咁啊，可能咧就咁样就啊荒废咗几年，咁可能而家呢个心理咧就开始回复翻正常，咁啊卒之咧就肯将佢嘅阴影嘅背后嘅故仔讲俾大家听，少少。 OK， 咁咧其实冇乜阴影嘅，我因为我由细到大都睇唔到呢啲嘢嘅，其实咧就自己觉得自己好大胆嘅，冇见过嘅，但系只系见过一次嘅。咁咧嗰次咧就系喺韩国。咁咧就唔系我嗰间房啦，我妈咪个隔篱嗰间房啦。咁咧就我个弟夫咧就走嚟话：，诶、哎，我想转房。咁我嘅话：，哎呀，得啦，等我过去睇下，帮你过去睇下，冇问题嘅。咁啊，装咗装又睇都冇事啦。咁我话，跟住咧我就系个趟门嚟噶，那个衣柜系趟门嚟嘅。我一趟开一望，即系因为我好接近嗰个衣柜啊。咁我真係九秒九嘭删返去，就讲粗口闹啦，扑街呀，你做咩俾我见到你嘅？ 咁佢着咩衫？ 係一个女人嚟嘅，唔係男人嚟嘅。男人我就唔闩门啦，係问下佢啦。女人嚟嘅梗係抗拒啲㗎啦。咁呢就咁佢其实就着住一件好以前啲古装嗰啲韩国衫嚟嘅，红色嘅。诶，唔通人哋话真红色咁猛，但我都唔惊。 咪住， 系 邀请我哋咧现场嘅鬼影同同嘅其中一个嘉宾， 系 佢当时喺英国点样打招呼？因为佢韩国 嗱，应该点？韩国咧应该，哎哟，黑色哟，哦。 咁佢咧有冇咁样？当时咧呢个姐姐有冇咁同你打招呼啊？ 佢好似真系同我笑噶，我见佢。因为我个样佢我睇住系佢个头噶，啲唔系一个影嚟噶。咁咧，啲我嗰一刹那其实都有谂过系咪人嚟嘅，但我觉得唔似嘅，因为我其实冇睇到下边嗰橛啦，因为睇到佢着啲衫啦。咁啊之后真系好快就翻行，咁啊闩翻门啦。咁咧就打码俾个导游啦，话转房啦。咁、那个导游咧就话得啦，我转俾你。咁我谂下，哎呀死啦！我冇理由咁益佢啊，啲好惨噶嘛。如果佢成晚陪住，有条女陪住佢，啲 女佢条女 男导游嚟嘅。咁咧跟住我就话，突然间谂下，我妈喺度冲紧凉，咁我就翻过去隔篱啦。就我就同我妈讲，过隔篱瞓啦你。我妈执嘢都唔执啊，就话得你同我执嘢，咁啊即刻冲咗过去隔篱房啦。即系话我妈就见唔到，佢话佢感觉到咧系有嘢喺里边嘅，就系咁嘅啫。 我就想问你啦，即系问阿喜洋洋，咁你觉得佢嗰只系好鬼定系唔好鬼咧？ 系啦， 定系靓鬼啦？ 系我都 feel 到佢系靓噶，我 feel 到佢系靓， 即系佢有整容嘅。 诶， 唔系因为韩国你靓嘅定义系整容， 有冇整容咧？我就唔知道，有冇睇到佢双眼皮？因为整容都喺度整双眼皮咁，即系咁嗰刹那都系几系我第一次见鬼，就系呢个嘅啫，就冇啦。 哦，咁因为咧，佢讲得呢个古仔实在太短啦，咁仲有十几分钟， 我多过你啊！ 好 嗱。我去过韩国两次嘅。 我本身我系谂住咧就邀请一个鬼影同同嘅嘉宾出嚟佢讲嘅。 咁、哦、样。 咁但系你可以继续讲。 我去过韩国两次嘅。嗰次咧就系点咧？今次见鬼嗰系第二次去嘅、第一次去咧都廿几年前噶啦。咁咧就夜晚瞓觉，咁咧就成日开我电视机，我就起身去删啦。 我再问一个问题，点解你两位女士咧几岁大成日都出国嘅？ 哎，冇办法，我哋以前嗰啲冇咩做嘛，咁啊搵钱就系去旅行嘅啫。 唔系你几岁大就搵钱去旅行，你又几岁大咧就做，哇真系 开餐， 冇办法开餐馆。 系啦， 我哋呢啲真系其实唔啱嘅， 几廿岁都喺度打工。 啊，你继续啦。 好啦，咁咧就咁佢起身熄咗佢啦，因为我系好中意瞓觉嘅人嚟噶。咁出咗名叫瞓先嘅，因为如果咩有嘢食俾我咧，我都唔食噶，我宁愿瞓觉嘅。咁但系咧，佢又开我电视机，咁我又起身再熄啦。 我讲俾我讲多句，睇你嘅身形我就知噶啦，因为我由细到大咧，我妈就同我哋讲， 你睇我身形你就错啦。唔系睇呢六年先肥嘅啫，唔好意思。 唔系我冇讲，你讲咗啦，因为我妈讲嘅。 嗯。 食得系唔系食得系福，着得系禄，瞓得系生肉。 我系好瞓得嘅。 系啦，嗱，继续啦。 真系 我冇讲，我冇讲你肥啦。 系，即系已经好瞓得啦。 系啦，咁咧跟住咧就发脾气啦。我话你如果要睇，过隔篱房睇啦，咁讲。咁我就真系冇啦，佢冇再搞我啦。咁第二朝咧就去食早餐啦，你知喺酒店就食早餐。咁隔篱房咧，嗰两个女仔咧就走过嚟同我讲：，哎呀，好惨啊！成晚咧，我熄唔到部冷，熄唔到个电视机啊！佢话佢直情系熄唔到个电视机啊，唔系话又熄又开又点。佢话：我话你掹掣识唔识啊？我掹咗个掣啊，但系又唔知系咪呢个掣、啊。总之就熄唔到啦。佢话佢两个咧冚住张棉胎咧，就喺度又唔敢睇又剩，但系佢又眨下眨下，因为咧冇画面、啊。咁啊，到五点几钟咧就冲咗落去楼下到大堂度瞓觉，咁跟住食早餐啦。咁我话啊咁听我话嘅。原来真系过隔篱房喎、 啊，都唔系嘅，都系杀你咁。咁咧，其实咧，去香港咧，就鬼故都人讲啦。其实好多人都会为去外国去见过呢啲事啦。但系咧，即系我唔系话质疑你两位啊，即系唔系质疑你两位，因为咧我咧就曾经去过。台中，咁咧嗰阵时咧，即系年青嘅时候咧，有间酒店咧就个个都系好猛嘅，咁咧就我就即系冇钱啊嘛，嗰间特别平，咁我就帮衬佢，咁咧我就入房住嗰间三日。都冇事发生， 你是是其实你咪原本想有事发生，有人陪啊？ 因为未见过，都系我杀气重。 大肥，你我觉得咧，你讲话杀气重啊，或者系可能你即系见呢啲嘢咧，唔系个个见到噶。 嗱，你又念心经嘅，头先你话你念心经，吓咁、你顺便超度佢都啱。咁你咧，因为咧你就太靓，咁啊，即系人同鬼你都啱。 我同你讲，我同你讲啦，嗱，其实你喺香港。我在英国回来的时候呢没几年我小佬也都是回来由外国回来我跟他一起住。同一住一间屋他可以看到那只鬼的样子而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喜羊羊是大将军来的。 所以真系噶，有时咧真系要睇嗰个人咧杀气啊，或者个定力啊。 其实我都知道嘅，即系好似我哋喺呢度做录音节目咁啦，满天神佛啊，鬼影同同，成日都喺你身边，突然间有啲人讲嘢嘅，系咪啊？真系都好有气氛吓。咁咧，其实我哋点解会做呢一个节目咧？就系、因为咧，我哋有班主持咧就想做啲鬼故嘅节目，但系我哋唔想咧，一阵间又邀请啲师傅啊，一阵间又话嗰个人出嚟讲又见到乜，我觉得好唔实际嘅。我又未见过，因为我细僆仔嘅时候咧，即系睇神打啊，跟住攞把刀自己劏肚啊，各样嘢人都喺度，见到好多人做呢啲、我其实就唔信。但系咧，我身边都好多人咧话，哎呀，我曾经点样点样点样。咁我哋想咧就系话。你哋嘅网友讲你哋自己嘅故事，就好过咧就揾啲满天神佛嘅人翻嚟讲，因为佢讲一个职业需要，因为佢好多哎呀，我系学乜嘢嘅，我系学风水嘅，我系茅山嘅，因为佢学呢样嘢，佢系靠呢样揾钱嘅时候，咁究竟有几多成真咧？我唔敢胆讲。同埋咧，如果讲得太多嘅古仔咧。就流于编剧创作，咁不如咧，大家都怀念都系 有啲係真人真事啦，有啲真係作得似层层嘅，咁我欢迎大家呢就真係可以联络我哋就上嚟讲，咁每一节20分钟，咁如果大家觉得真係想将自己嘅经历，或者喂曾经因为有啲事吹吉避凶都好啦，或者啱啱好喺呢个时辰嘅话就行过咗，迟一秒咗一秒避过咗个花盆，或者突然间有只黑猫喺你面前跳过，跟住成日都行衰运都有嘅，咁可以你哋嚟讲。咁今日邀请咗两个网友啦，咁多谢喜洋洋啦，因为佢特登嚟㗎。啊，我饮緊茶，饮完茶先见到佢嚟，想请饮緊茶都唔得。即係其实杜绝咗你唔使諗啦。咁少少呢，头先佢同我饮完茶。啊，咁佢呢就係啦，冇错啦。呢一节呢我哋讲到呢一度啦，咁但係个名称未决定嘅，因为睇下到时啲网友或者你可以俾个 idea 我哋咧，可以咧吓咁啊，睇下有冇个好嘅名咧，又唔好成日大肥大肥啦，唔好大肥啦。咁你哋睇下改咩名，你哋都可以 PM 我哋同我哋联讲声嘅。咁讲到呢度，拜拜。